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56集。陈宇也是个硬汉子，他亲自上阵狠抽了他几顿，陈宇那张嘴就是撬不开。陈泽民也不急，他可以留着这个人慢慢的折磨，迟早有人做贼心虚要按捺不住的跳出来。他派人查出陈宇来历及近来交往人物。令人吃惊的是，陈宇居然5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黑衣旅，陈泽民忍不住眼倦暗静。他反复想过几次，已经将这个计划想了个8-9不离10。这次的出逃，宫中必然有人接应，这个人地位还不能太低，否则光凭一个陈瑜，纵然武功顶了天，也没有办法将萧定从守卫森严的宫中带出去。他也估摸得到策划这一切的人是谁。杨如清回来的时机太巧了，这样的手段也似乎是他所有的，只是牵扯进去的人不知道还有哪些。筹备这些的经费，杨如钦是出不起的，与宫中联络这样的事情，他一介平民也做不到，必然有高官大员参与了这项计划。想到此，陈泽明隐约觉得头又开始痛。杨如钦本来是怎么打算的呢？萧定逃出宫是隐退山林等待时机，还是择地另立，却不是陈泽明能够预料的了。当日陈泽明派独孤行领着一队人去抓杨如钦。杨如钦一直落脚在京都化安寺中，这些都是对方露面后早已探听好的。独孤行领命的时候看上去有些惊讶。 杀 杀。 随后的行动中，他暗中另外安排了一队人马跟着独孤行。独孤行并没有什么异动，然而最后的回报却还是独孤行领军到达时，杨如钦早已经逃之夭夭。这种结果倒没出陈泽明的意料。杨如钦也是个聪明人，得知消息立马败走很是正常。陈泽明放下心来，独孤行那一刻的神情，或者只是对他行事风格的骤然变化有些难以适应。陈泽明终于还是将萧定拉去看陈瑜受刑。看着陈瑜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样子，萧定的脸黑得像锅底，毫无表情。陈泽明有些冷笑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神情反倒让他觉出了快意，让他觉得自己这一切到底没白做，风险没白冒。他觉得有什么开始扭曲，却固执的并不回头，反松了口气，似乎自己一直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天。陈瑜不肯说，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没法查下去。没多久，卫士便找到了当夜去清扫朝房被挡的那几名宦官。稍一用刑，几名宦官立刻就招了，说是那一夜执殿监太监打发他们去接应两个人，捉他们将人带出宫。因为并没说明对方身份，他们也就不知道要出宫的是什么人。陈泽明立刻命人将执殿监太监李明抓了来，仔细拷问一番。这李明也是名老内侍了，和韩友忠肆意取贿不同，从来很是自律，在宫中口碑甚好，也不勾当结派，是以在萧瑾上位后被提拔做了执殿监太监。陈泽明倒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人。李明被拷打一番，到底支持不住，全盘说了出来。这次救萧定的计划果然是杨如钦定的。原本在陈瑜救人出来后，李明就该亲自出面，以他随身腰牌趁乱将人带出宫门，与外面埋伏的人会合。没想到李明人年纪大了，事到临头却惜命起来。那一夜他踌躇良久，始终不敢亲自涉险，左右为难后反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对策。等到了近4更，才派手下趁着清扫朝房时将萧定两人带出去，自己却隐在背后并不出头。在他的思量中， 杨如钦的计策实在太险，若是不成功，自己富贵身家全赔在里头了，反倒是自己这个改动可进可退，保险很多。却万万没想到，别说出宫了，连人都不曾接到，手下就被黑衣旅挡了回来。虽然在后来几天中，宫中依然是波澜不惊，可他估摸着萧定那逃离计划只怕是失败了，这平淡无波下面便是惊涛骇浪啊。他也暗自庆幸，幸好没傻到自己出面，否则逮个正着岂不是没命了。如此惶惶了数日不见事发，李明正琢磨该如何对那几位小宦官按下杀手才能不留痕迹时，却在这个当口便被揪了出来。 那小子害我，那小子害我呀。 那小子 是我远房姨母的儿子，就是刑部尚书吴过，是他许我将来事成，让我做司礼监大太监，我老糊涂一时就答应了。 满口胡言，给我往死里打。 哎呀，就这样做了，真没了，王爷，饶命啊，王爷！ 陈泽明充耳不闻，快步离去。独孤航蹲下身来，看着这无须老者，甚是怜悯。 废帝那一夜遭人暗杀，险些没命，万岁念及血肉亲情，决意明察。你却说废帝是要逃脱，这样颠倒黑白，胡乱招供，可不是自寻死路吗？ 啊，怎么会？吴过明明跟我说，我招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 之后的李明又被重审了数次。主审每次必定换人，说错了必定重刑。李明实在熬不过了，便满口胡说起来，到最后已经将这刺杀废帝计划说得活灵活现，甚至陈馀他也承认是自己带进宫来的，主谋就是吴过。各种细节在他没挨打的时候也都能赶紧想圆，生怕被主审听出破绽又是大刑。这么日以继夜的编到最后，居然连自己几乎也信了。吴过见到下人惊慌冲来通报时，并没多少意外，他也没有逃走，反添了几笔，将桌上那幅字写完了，端详一番，颇觉满意了，才将手中的狼毫搁在笔架上。此刻喧嚣声已经进入了庭内，抬头见到窗纸上映出外面人来人往的，都是复见卓甲的武士。待一切落定，吴过这才走过去打开门。 刑部尚书吴过。 吴过扫了一眼屋前屋后，已经被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妻子抱着儿子被兵士们阻在庭外无法入内，他妻子忍不住的颤抖，看起来似乎已经无法继续支持。吴过微微颔首。吴过刺杀废帝一案被正式交予刑部审理的时候，事态多少有点尴尬。犯人本身便是刑部尚书，审官都是他的下属，萧锦只得派了陈泽明监审，以图公正。吴过看着案旁端坐的黑甲将军，忍不住嘲讽地笑了笑。主审的是刑部侍郎，也是吴过原本的下属，名唤周子才。见到上司兼同僚的吴过身着囚服站在下头，周子才多少有些兔死狐悲的感受，禁不住和颜悦色了些。陈泽明笑起来： 周大人这是在和犯人寒暄聊天吗？吴大人，你勾结执殿监太监李明刺杀废帝之事的始末，如今李明已经全盘招供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 吴过讶然看着他，又是厌恶又是惊异，神色不定。 将证人带上来。 李明被拖上来，浑身早已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。见了吴过，李明好生憎怒，不住口地骂这个不孝小辈。吴过听他招供期间，哪怕面露了一色，始终 一言不发。末了要画押时，他才抬眼看着陈泽明。 我想和魏王单独谈一谈，可以吗？ 陈泽明早知他必定满腹疑虑，这要求原在他意料之中，微微点头。两人进了侧室，关上门，吴过转身看他良久。他们曾经是朋友，如今早已经各有立场。他曾赠陈泽明保不住一个忠字，如今看来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。 魏王是什么意思？ 刚才李明说的不够明白吗？ 那事情便是到此为止了。我的死可以止住继续的追查和流血。事已至此，这样的结果何尝不是我所求，似乎也是你所求。但我无不忠之心，却背了不忠之名。世人流传多年后，必然将我与那些不忠不孝之徒相提并论，我怎么能甘心？ 他微微叹息，陈泽明只是看着他，他在等待真正的答案。吴过抬起头，目光又坚定了下来。陈泽明打量着他，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胜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却有些悲凉。 我还有个疑问，你这样保那个人的目的何在？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